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28，唐纪44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3。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，陇右节度使张毅与吐蕃上节赞蒙于清水。庚寅，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。指别驾李元平。元平本湖南判官，博有才艺，性疏傲，敢大言，好论兵。官波其之，见于上，以为将相之气。以汝州距许州最近，着元平为汝州别驾，指州事。元平至汝州，即募公徒至城。希烈因使壮士应募执意，入数百人，元平不知觉。希烈遣客城将数百骑突至城下，应募者应之于内，复元平驰去。元平为人渺小无须，见希烈恐惧，遍夜屋地。希烈骂之曰：“莽宰相以汝当我，何相轻也？”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，又遣别将董代明等四出抄掠，取魏氏为郑州，官军朔为所败。罗辑西至彭婆，东土市民震骇，窜逆山谷。留守郑书泽入保西苑，赏问计于卢杞，对曰：“希烈年少骁将，事功骄慢，将佐莫敢见之，常得儒雅重臣，奉宣圣泽。伪臣逆顺祸福，希烈必革新悔过，可不劳军旅而服。颜真卿三朝旧臣，忠直刚决，民众海内人所信服，真其人也。”上以为然。甲午，命真卿一许州宣慰希烈。诏下，举朝失色。真卿圣意至东都，郑书泽曰：“往必不免，以少留，许后命。”真卿曰：“君命也，将焉避之。”遂行。李勉表言：“师意元老为国家修，请留之。”又使人邀真卿，不及。真卿与其子书，但斥以奉家庙辅诸姑而已。至许州，欲宣诏旨，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谩骂，拔刃拟之，唯将团旦之事。真卿足不移，色不变。希烈惧以身避之，挥众令退，管真卿而礼之。希烈欲遣真卿还，会李元平在座，真卿责之，元平惭而起，以密起白希烈。希烈亦遂变，留真卿不遣。朱涛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各遣使一希烈，上表称臣，劝进。使者拜舞于希烈前，遂希烈曰：“朝廷诛灭功臣，失信天下，都统英武自天，功烈盖世，以为朝廷所猜忌，将有寒白之祸，愿即称尊号， 使四海臣民之有所归。西烈召颜真卿视之曰：今四王遣使见推，不谋而同，大师观此世事，岂无独为朝廷所忌，无所自容也？真卿曰：此乃四兄，何谓四王？相公不自保功业，为唐忠臣，乃与乱臣贼子相从，求与之同覆灭也？西烈不悦，扶真卿出。他日又与四使同寝，四使曰：久闻太师众望，今都统将昌大号，而太师世志，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。真卿斥之曰：何谓宰相？汝之有骂安禄山而死者，言稿轻乎？乃吾兄也。吾年八十，之首级而死耳，岂受汝辈又邪乎？四使不敢复言。西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，决砍于庭，云欲坑之。真卿怡然，见西烈曰：死生已定，何必多端？即以一剑相与，岂不快攻心事也？西烈乃谢之。戊戌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，将凤翔、宾宁、泾原、奉天、郝志行营兵万余人讨西烈，又召诸道共讨之。要行至夹城，与西烈前锋将陈立贞击破之。西烈是小举，要汉之子也。西烈使其将封有林据邓州，南路遂绝，贡献商旅皆不通。人吟召至上金山路，至游邑。二月戊申朔，命鸿胪卿崔汉衡送欧夹赞还吐蕃。丙寅，以河阳三城怀魏州为河阳军。丁卯，哥舒曜克汝州，擒周晃。三月戊寅，江西节度使曹王高拜李希烈将韩双禄于黄梅，斩之。辛卯，拔黄州，使希烈兵炸蔡山，险不可攻。高声言西取齐州，引周师溯江而上，希烈之将引兵巡江随战，去蔡山三百余里，高乃复放舟顺流而下，急攻蔡山，拔之。西烈兵还救之，不及而败。高遂进拔齐州，表伊慎为齐州刺史，王鄂为江州刺史。怀宁都虞后周增，镇鄂兵马使王斌，押牙姚旦为卿，密书款于李勉。李希烈遣曾与石将康秀林将兵三万攻哥舒曜，至襄城，曾等密谋还军袭希烈，奉颜真卿为节度使，使斌、旦、卿为内应。希烈知之，遣别将李克诚将罗军三千人袭曾等，杀之，并杀宾旦及其党。甲午，召赠曾等官。 使韦青与曾等曰：“是谢不相饮，故独得免。”青恐终极祸，遂西列请一朱涛起师。西列遣之，行至襄邑，逃奔刘洽。西列闻周曾等有变，避避数日。其党寇卫士郑州者闻之，亦遁归。西列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，引兵还蔡州。外事悔过从顺，时代朱涛等之源也，至颜真卿于龙兴寺。丁酉，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怀宁兵战于安州，官军大败，伯仪仅以身免，亡其所持节。西列使人以其节及福国是颜真卿，真卿嚎痛投地，举而复苏，自是不复与人言。夏四月，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赵牧使，牧进兵以讨李希烈。志贞请朱常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，不问存没，并乐其子弟率驽马自备辎装从军，授以五品官，贫者甚苦之，人心始摇。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欧夹赞盟于丰邑里，欧夹赞以清水之盟将意未定，不果盟。几位命崔汉衡入吐蕃，决于赞普。庚申，加永平、宣武、河阳都统李勉、淮西招讨使，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耀为之父，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，山南东道节度使贾丹、江西节度使曹王高为之父，上都哥舒耀进兵，要至颍桥，遇大雨，环保襄城。李希烈遣其将李光辉攻襄城，要击却之。五月已有，颍王缴轰，以为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资清招讨使。李成谋取涿墨二州，以绝幽渭往来之路，以张孝忠之子生云为朱涛所属益州刺史郑景济与清苑，累月不下。涛以其司武尚书马石为留守，将部计万余守卫营，自将部计万五千就清苑。李成军大败，退保益州。涛还军营州，张生云奔满城，会城并甚，引军还保定州。王武俊以涛计破李成，留屯营州，未还未桥，遣其给事中宋端促之。端见涛言颇不逊，涛怒，使谓武俊曰：“涛以热疾，暂未难还。大王二兄俱有云云，涛以救魏博之故，叛军弃兄，如脱袭耳。二兄必相疑，为二兄所为。”端还报。武俊自辩于马石，石以状白涛，言：“赵王之宋端无礼于大王，身家则让，实无他志。 五郡一遣成令官郑和，随时使者见涛，谢之。涛乃悦，相待如初。然五郡已是义恨涛矣。六月，李抱真使参谋贾琏诣五郡壁诈降，五郡见之。琳曰：“临来奉诏，非降也。”五郡色动，问其故。琳曰：“天子之大夫宿住丞相，及登坛之日，辅应顾左右曰：‘我本训忠义，天子不察。诸将亦常共表大夫之志。’天子欲使者曰：‘朕前世成物，悔之无及，朋友失意尚可谢，况朕为四海之主乎？’五郡曰：‘仆胡人也，为将尚之爱百姓，况天子岂专以杀人为事乎？今山东联兵，破鼓如莽，旧使克捷，与谁守之？仆不但归国，但已与诸镇结盟。胡人性直，不欲使屈在己。天子诚能下诏赦诸镇之罪，仆当首倡从化。诸镇有不从者，请奉辞罚之。如此，则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同列，不过五旬，何硕定矣。’使临环抱抱真，因相约结。庚戌，出行税监驾，除墨遣法。时河东泽路、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，神策永平、宣武、淮南、浙西、荆南、江泗、湄鄂、湖南、黔中、剑南、岭南诸军还淮宁之境。旧制，诸道军出境，皆扬己度之，赏优恤士卒，每出境加给酒肉，本道粮仍给其家。一人兼三人之己，故将士立之。各出军才于境而止，月费钱百三十余万民，常富不能攻。叛度之赵赞，乃奏行二法。所谓税监驾者，每屋两驾为监，上屋税钱二千，中税千，下税五百，立纸笔握算，入人室庐记其数。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，出钱动数百民，敢逆一监，杖六十，赏告者钱五十民。所谓除墨钱者，公私给予及卖买，每民官留五十钱，及他物及相贸易者，约钱为帅，敢引钱百，杖六十，罚钱二千，赏告者钱十民，其赏钱皆出做事之家。于是仇怨之声盈于远近。丁卯，喜琛王于为丹王，夫王垢为简王。庚午，达藩判官监察御史于迪与吐蕃使者论腊莫藏至自青海，言疆域已定，请遣欧夹赞归国，求七月甲申，以礼部尚书李魁为入藩会盟使。人臣召诸将与欧夹赞盟于城西。李魁有才望， 卢起恶之，故使之入吐蕃。窥言于上曰：“臣不但远行，恐死于道路，不能达诏命。”上谓之恻然，谓起曰：“窥吾乃太老。”起曰：“使远移，非安恋朝廷故事者不可。且窥行，则自今年少于窥者，不敢辞原始矣。”八月丁未，李希烈将兵30,000，为哥舒要于襄城，召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。乙卯，希烈将曹继昌以随州降，寻复为其将康叔业所杀。初，尚在东宫，闻金察御史嘉兴陆志明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朔问以得失，使两河用兵久不绝，富役日资，至以兵穷民困，恐别生内变，乃上奏其略曰：“克敌之要，在乎将得其人；欲将之方，在乎操得其柄。将非其人者，兵虽众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将虽才不为用。”又曰：“将不能使兵，国不能御将，非指废材顽寇之弊，亦有不及自焚之灾。”又曰：“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，独四五凶人而已，尚恐其中或遭挂物，内蓄危疑，仓皇失途，事不得止。况其余众盖并协从，苟知全生，岂愿为恶？”又曰：“吾叔目前之余，或兴意外之变，仁者邦之本也，才者人之心也。其心伤则其本伤，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。”又曰：“人摇不宁，事变难测，是以兵贵拙速，不贵巧迟。若不敬于本而误救于末，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。”又论关中形势，以为王者蓄威以招德，偏废则威，居众以御轻，道迟则备。王基者四方之本也，太宗列置府兵，分立禁卫，大凡诸府800余所，而在关中者待500焉，居天下不敌关中，则居众欲轻之意明矣。成平建久，武备尽微，虽抚慰俱存，而足胜罕袭。故陆山且道池之柄，成外众之资，一举滔天，两京不守。尚赖西边有兵，诸牧有马，美洲有粮，故肃宗得以中兴。前元之后，既有外余，西施东讨，边备既迟，尽容一空，吐蕃长须深入为寇，故先皇帝莫与为御，避之东游，是皆失居众欲轻之权，妄深根固底之虑。内寇则小寒失险，外亲则谦畏为荣。于斯之时，虽有四方之师，宁就一朝之患？陛下追想及此， 岂不为之寒心哉？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，神策六军之兵既出关外，倘有贼臣弹寇，狭虏去边，四系城虚，危犯廷杖，此愚臣所窃忧也。为审陛下其何以御之？策闻伐叛之初，义者多益其事，亲卫有征无战，亦不逾时，骑兵未甚多，夺费未甚广，于事为无忧，于人为不劳，增不料兵连获拿，变故难测，日饮月长，见乖使徒，往岁为天下所患，贤位除之则可致生平者。李正己、李宝臣、梁崇义、田悦是也。往岁为国家所信，贤位任之则可除祸乱者，朱涛、李希烈是也。继而正己死，李纳继之，宝臣死，韦悦继之，崇义平，希烈叛，韦悦禄，朱涛邪。然则往岁之所患者，四去其三矣，而患境不衰，往岁之所信，今则自叛矣，而余又难保。是之立国之安危在世，任事之计否在人，是苟安则异类同心也，是苟危则周中敌国也。陛下岂可不追荐往事，唯心令图，修偏废之柄以敬人，复道职之权以固国，而乃孜孜汲汲，集思劳神，训无以之求，望难避之效乎？今官府之间征发已甚，宫院之内备位不全，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涛、希烈，或复故边垒，又至豺狼，或窃发交击，惊犯城阙，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。为审陛下复何以备之？陛下倘过听于计，所遣神策六军李成等及节将子弟，悉可追还，明斥京陇滨宁，但令严备守封，仍云更不征发，使之各保安居。又将德音把京城及基县监驾等杂税，则既以书者弥怨，现除者获宁，人心不摇，邦本自固，尚不能用。壬戌，以汴西运使崔纵兼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，纵宦之子也。九月丙戌，神策将刘德信、宣武将唐汉臣与怀宁将李克成战，败于户建。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，尚遣德信率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。免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，许州空虚，若袭许州，则襄城为自解，遣二将驱许州，未至数十里，尚遣中使择其为赵，二将狼狈而返，无复斥候。克成伏兵邀之，杀伤太半。汉臣奔大梁，德信奔汝州，希烈游兵飘掠至伊阙，免复遣其将李坚 率四千人驻守东都，西列以兵崛其后，监军不得还，汴军由是不振，襄城亦危。上以诸军讨怀宁者不相统一，庚子以舒王摩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，更名义，以户部尚书萧父为长史，又庶子孔朝甫为左司马，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，自于将左皆选中外之望，未行会京师作乱而止。父松之孙也，朝甫孔子三十七世孙也，上发京元诸道兵救襄城。冬十月丙午，京元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，军事冒雨寒甚，多携子弟而来，既得后赐为其家，既至一无所赐。丁未，发至澶水，召京兆尹王弘犒师，为立时菜旦，众怒，促而复之。因扬言曰：“吾辈将死于敌，而食且不饱，安能以威命拒白刃也？”闻琼林大营二库，金帛盈溢，不如相与取之。乃换甲张旗鼓噪，还趋京城。令言入祠，尚在晋中，闻之，持至长乐坂，遇之。军士射令言，令言报马列突入乱兵，呼曰：“诸军失计，东征立功，何患不富贵，乃为族灭之计乎？”军士不听，以兵拥令言而西，上俱命刺帛，人二匹，众易怒，射中使，又命中使宣慰，贼已至通化门外，中使出门，贼杀之，又命出金帛二十车刺之，贼已入城，喧声浩浩，不复可遏，百姓狼狈骇走。贼大呼告之曰：“汝曹勿恐，不夺汝商货旧制矣，不税汝奸驾没钱矣。”上遣蒲王毅、翰林学士江公府出未遇之，贼已阵于丹凤门外，小民聚观者以万计。初，神策军使白志贞掌赵牧进兵，东征死亡者，志贞皆隐不以闻，但受市井妇而录而补之，名在军籍受几次，而身居市禅为范御。司农卿段秀时上言：“进兵不精，其数全少，促有患难，将何待之？”不听。至是，上召进兵以御贼，竟无一人至者，贼已斩关而入。上乃与王贵妃、韦淑妃、太子朱王、唐安公主自院北门出，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以从，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十七八。初，于朝恩祭诸宦官不复点兵，有窦文昶或先明者，常侍上于东宫，至是率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，使蒲王毅前驱，太子执兵以殿，司农卿郭曙 以不屈数十人列院中，闻毕也道左，遂以其众从。蜀爱之地也。又龙武军使灵狐剑方交涉于军中，闻之，率麾下400人从，乃使剑居后为殿。江公府叩马言曰：“诸此常为精帅，坐地涛之故，废楚京师，心肠样样。臣为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，则不如杀之，无疑后患。今乱兵若奉以为主，则难治矣。请赵使从行。”上仓促不暇用其言，曰：“无疾矣。”遂行。夜至咸阳，反数笔而过。时事出非议，群臣皆不知胜于所知。卢杞、关波于中书园而出，白志贞、王弘及御史大夫于其中丞刘从一、户部侍郎赵赞、翰林学士陆志、吴通威等追及上于咸阳。其敌之从父兄弟，从一其贤之从孙也。贼入宫，登含元殿，大呼曰：“天子已出，宜人自求父。”遂欢噪，征入府库，运金帛，极力而止。小民因之，亦入宫到库物，通息不已。其不能入者，飘夺于路。诸房居民各相率自守。姚令言语乱兵谋曰：“今众无主，不能持久。诸太尉闲居私地，请相与奉之。”众许诺，乃遣数百骑迎此于晋昌里地。夜半，此暗佩列具，传呼入宫，居含元殿，设景筵，自称全知六军。戊申旦，此徙居白华殿，出榜于外，称京元将士久处边陲，不贤朝礼，折入宫阙，至京剩余，西出巡幸。太尉以全临六军，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，凡有路使者，悉亦行在；不能往者，即亦本司。若出三日，检勘彼此无名者，皆斩。于是百官初见此，或劝迎剩余，此不悦，百官稍稍遁去。元修以使回纥还，赏帛，怨朝廷。入见此，秉人密语遗时，为此臣成败，引伏命，劝之见逆。此喜然犹未决。素为诸君举白帆降者，列于阙前甚重。此夜于院门出兵，但自通化门入，络绎不绝。张公陆任欲以威重，上司桑道茂之言，自咸阳省奉天。县僚闻车驾促至，欲逃匿山谷，主簿苏辩止之。盘梁嗣之兄孙也，文武之臣稍稍既至。即有左金吾大将军浑贤至奉天，贤素有威望，众心视之稍安。庚戌，元修劝诸子进石城门， 无德出朝事。朝事往往一服，为庸仆前出。修又为此税又文武之事，使之赴此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，太仆卿张光成自负其才，皆郁郁不得志。此夕起而用之。工部侍郎蒋震出亡，坠马伤足，为此所得。先是修以才能，光成以节义，震以倾诉，都员外郎彭衍以文学，太常卿靖刚以勇略，皆为时人所重，至是皆为此用。凤翔经元将张廷之、段成建将数千人救襄城，未出潼关，闻诸此据长安，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，愧归于此。此于是自为众心所归，谋反遂定，以修元为京兆尹，判杜之，李忠臣为皇城使，百司公议，六军宿卫，咸拟胜于。辛亥，以浑贤为京畿渭北节度使，行在都虞后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，灵狐剑为中军鼓角使，以神策都虞后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奉天防城使。诸此以司农卿段秀时久失兵柄，一其必样样，遣数十骑召之，秀时闭门拒之。既是于元入，截之以兵，秀时自夺不免，乃谓子弟曰：“国家有患，吾于何避之？当以死殉社稷。汝曹以人自求生，乃往见此。此喜曰：‘段公来，吾事计矣。’”言作问计，秀时说之曰：“公本以忠义著闻天下，今京军以靠寺不封，具有披昌，使胜于波越。夫靠寺不封，有私之过也，天子安得知之？公宜以此开谕将士，是以祸福，奉迎胜于，复归宫阙，此莫大之功也。”此默然不悦。然以秀实于己，皆为朝廷所废，遂推心委之。左骁卫将军刘海滨、京元都虞后何明礼、孔目官齐灵月，皆秀实素所厚也。秀实密与之谋诸此，迎胜于。上出至奉天，赵征进道兵入援，有上言：“诸此为乱兵所立，且来攻城，以早修守备。”卢杞切齿言曰：“诸此忠臣，群臣莫及，奈何言其从乱，伤大臣心？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。”上亦以为然。又闻群臣劝此奉迎，乃召诸道援兵智者，皆迎于三十里外。江公府谏曰：“今素未单寡，防虑不可不深，若此节中奉迎，何惮于兵多？如其不然，有备无患。”上乃西召援兵入城。卢杞及白志贞言于上曰：“ 臣观诸此心计，必不至违逆，愿则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。上以诸从臣皆未旦，莫敢行。今吾将军吴恤独请行。上月，恤退而告人曰：“食其禄而为其难，何以为臣？吾幸托肺腑，非不知往必死，但举朝无倒难之臣，使盛情浅浅耳。”遂奉诏一此。此反谋已决，虽扬为受命，管恤于客省，寻杀之。恤凑之凶也。此遣泾原兵马使韩民，将锐兵三千，声言迎大驾，实袭奉天，使奉天守备单弱。段秀实谓麒麟月曰：“是极矣。”使灵月诈为姚令延福，令民且还，当与大军俱发，且令延印未至。秀时盗用司农印印符，募善走者追之，民至洛邑，得符而还。秀时谓同谋曰：“民来，吾属无类矣，我当执薄此杀之，不克则死，终不能为之臣也。”乃令刘海滨、何明礼因结军中之事，欲使应之于外。民兵至，此令言大惊，麒麟月独乘其罪而死，不以及秀实等。是日，此召李忠臣、元修、姚令言及秀实等以称帝事。秀实勃然起，夺修相护，前拓此面，大骂曰：“狂贼，吾恨不斩汝万段，岂从汝反也？”因以护击此，此举手撼之，才中其额，见血洒地。此与秀实相搏汹汹，左右蹙恶，不知所为。海滨不敢进，乘乱而逸。忠臣前住此，此得匍匐脱走。秀实知事不成，谓此党曰：“我不同汝反，何不杀我？”众争前杀之。此一手乘血，一手指其众曰：“义士也，勿杀。”秀实既死，此哭之甚哀，以三品礼葬之。海滨摧伏而逃，后二日捕得，杀之，亦不引何明礼。明礼从此供奉天，复谋杀此，亦死。上闻秀实死，恨委用不至，涕泗久之。仁子以少府监李昌挠为京畿渭南节度使，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毅，性如缓，好修饰边幅，不习军事。闻尚在奉天，欲迎大驾，据服用货财，献于行在。后营将李楚林为人剽悍，军中畏之，常侍诸此，为此所厚。行军司马齐应与同牧齐抗言语意曰：“不去楚林，必为乱首。”亦命楚林出戍陇州，楚林托事不时发，亦方以迎驾为忧，谓楚林已去矣。 楚林夜与其党作乱，亦坠城而走，贼追及杀之，判官王昭等皆死。应自水斗出，抗为雍保附和而逃，皆免。时上以奉天破爱，欲幸奉祥。户部尚书萧复闻之，具请献曰：“陛下大悟，奉祥将卒皆诸此故不屈，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。臣尚忧张毅不能久，岂得以栾舆蹈不测之冤乎？”上曰：“吾行迹已决，是卫青留一日。”明日闻奉祥乱，乃止。其应其抗，皆亦奉天。以应为御史中丞，抗为侍御史。楚林自为节度使，降于诸此。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林。商州团练兵杀其刺史谢良辅。诸此自白华殿入宣政殿，自称大秦皇帝，改元应天。癸丑，此以姚令言为侍中、关内元帅，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，元修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判杜之，蒋震为吏部侍郎，樊系为礼部侍郎，彭衍为中书舍人，自于张光成等各拜官有赐。李帝涛为皇太帝，姚令言与元修共掌朝政。凡此之谋划、迁除、军旅、资粮，皆秉于修。修劝此诸检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，杀郡王王子王孙凡77人，荀攸以蒋震为门下侍郎，李子平为谏议大夫，并同平章事。震忧惧，每怀刀欲自杀，又欲王篡，然性怯，竟不果。元修劝此诸朝事之篡逆者，以挟其余，朕力救之，赖以权者甚重。凡系为此撰策文，继承养药而死。大理卿胶水蒋琰亦行在，为贼所得，演绝食昌病，前篡得免。哥书要食尽，弃襄城奔洛阳，李希烈陷襄城。又龙武将军李观将卫兵千余人从上于奉天，上委之赵牧，数日得5000余人，列之通衢，旗鼓严整，成人为之增气。姚令言之东出也，以兵马使京兆冯和清为京元留后，判官河中姚旷之荆州事。和清旷闻上姓奉天，即将士大哭，即以忠义，发甲兵器械百余车，通西书行在城中，方苦无甲兵，得知士气大振，诏以和清为四镇北庭行营京元节度使，况为行军司马。上至奉天数日，又仆夜同平章事崔宁使至，上喜甚，抚烙有加。宁退谓所亲曰：“主上聪明英武，从善如流，但为卢杞所惑，以至于此。 因潸然出涕，启闻之，与王弘谋献之。弘言于上曰：“臣与宁俱出京城，宁朔下马遍夜，久之不至，有故忘意。”会诸此下诏，以左丞柳浑同平章事，宁为中书令。浑襄阳人也，时亡在山谷。弘使周至卫康湛诈为宁卫诸此书献之，起因赠宁与诸此结盟，约为内应，故独后至。乙卯，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。云轩密旨，二力士自后亦杀之，中外皆称其冤。上闻之，乃赦其家。诸此前使为朱涛书称：“三秦之地，指日克平；大河之北，伪清楚舔，当与清会于洛阳。”涛得书，宣示军府，移叠诸道，以自夸大。上遣中使告难于魏县行营，诸将相与痛哭。李怀光率众赴长安，马遂、李鹏各引兵归阵，李抱真退屯临明。丁巳，以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，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，翰林学士江公府为谏议大夫，并同平章事。诸此自将逼奉天，军事甚盛，以姚令言为元帅，张光成副之，以李忠臣为京兆尹，黄成留守，裘敬忠为同化等州节度，拓东王以汉关东之师，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。宾宁留后韩游归，庆州刺史论为明，监军翟文秀受诏将兵三千据此于汴桥，于此欲与李全。游归欲还趋奉天，文秀曰：“我向奉天，贼亦随至，是引贼以破天子也。不若留弊于此，贼必不敢越我向奉天，若不顾而过，则与奉天加攻之。”游归曰：“贼强我弱，若贼分军以坠我，直趋奉天，奉天兵亦弱，何加攻之有？我今急趋奉天，所以为天子也。且吾士卒饥寒，而贼多财，彼以力又无足，吾不能进也。”遂引兵入奉天，此亦随至。官军出战不利，此兵征门欲入，浑贤与游归血战近日，门内有草车数乘，贤使于后高固率甲士以长刀捉贼，皆以当摆，夜车塞门，纵火焚之，众军乘火击贼，贼乃退。会夜，此营于城东三里，击拓张火，不满原也，使西明寺僧法坚造工具，毁佛寺以为梯冲。韩游归曰：“四才皆甘心，但聚火以待之，故砍之玄孙也。此自是日来攻城，贤游归等昼夜力战，幽州兵久相城者闻此反， 突入潼关，归此于奉天。普润戍卒亦归之，有众数万。上与陆贽欲及乱故，深自苛责。贽曰：“至今日之患，皆群臣之罪也。”上曰：“此亦天命，非由人事。”贽退，上书以为：“陛下至一屈语，四征不停，凶取起诛，逆将既乱，兵连祸劫，行疾三年，征师日资，赋敛日重，内自京邑，外济边陲，行者有锋刃之忧，居者有诸囚之困，是以叛乱既起，怨毒并兴，非常之余，亦照同虑，唯陛下木然凝碎，独不得闻，致使胸足骨行，白昼泛却，岂不以成我间隙，因人挟离哉？陛下有古公之臣，有耳目之刃，有见证之列，有备位之司，见危不能竭其成，临难不能效其死。臣所谓至今日之患，群臣之罪者，岂徒言语？圣旨又以国家兴衰，皆有天命。臣闻天所视听，皆因于人。故祖一则纣之词曰：‘我生不有命在天。’武王属纣之罪曰：‘乃于吾有命，往成其武。’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，必不可知理也。”亦曰：“是履考祥。”又曰：“吉凶者，失德之相。此乃天命由人，其意明矣。然则圣哲之意，六经会通，皆谓祸福由人，不言盛衰有命。改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，谓之有也。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，亦谓之有也。自请征讨颇贫，行往稍密，物力浩劫，人心惊疑，如居风涛，汹汹米定，上自朝列，下达征离，日夕阻挡聚谋，贤忧必有变故。玄属精元叛卒，果如众数所余，京师之人动于异计，故非悉之算术，皆晓占书，则明制寇之由，未必尽观天命。臣闻理或生乱，乱或滋理，有以无难而失守，有以多难而兴邦。今生乱失守之事，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。其滋理兴邦之业，在陛下克力而谨修之。何忧乎乱人？何畏于厄运？勤力不息，足智生平。岂止荡涤妖愤，悬覆宫阙而已。田悦水王武俊，时与马时共击李抱真于临明。抱真复遣贾林水武俊曰：“临明兵精而有备，未易轻也。今战胜得地，则力归魏博，不胜则横迹大伤。义定苍照，皆大夫之故地也，不如先取之。”武俊乃辞月与马石北归。壬戌，月送武俊于馆陶，执手弃别。下至将士，赠位甚厚。 先是武俊召回纥兵，使绝李怀光等粮道，怀光等已西去，而回纥达干将回纥千人，杂虏二千人，势至幽州北境。朱涛因说之，欲与聚义河南取东都，应接诸此，许以河南子女录之。涛取回纥女为侧室，回纥谓之诸郎，且立其符略许之。贾琏复说武俊曰，自古国家有患，未必不因之更兴，况主上九叶天子，聪明英武，天下谁肯舍之共事诸此乎？讨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，何硕古无济国，济乃大夫之封誉也，今涛称济王，又西以其兄，北引回纥，其志欲进吞河硕而忘之，大夫虽欲为之臣，不可得矣。且大夫雄勇善战，非涛之比，又本以忠义守诸叛臣，当时宰相处置失宜，为涛所匡佑，故挫跌至此，不若与昭义并力取涛，其势必祸，涛既亡，则此自破矣，此不世之功，转祸为福之道也。今诸道福凑公此，不日当平，天下已定，大夫乃悔过而归国，则已晚矣。使武俊已与涛有隙，因攘妹作色曰，二百年天子无不能臣，吾岂能臣此田舍而乎？遂与鲍真及马遂相结，约为兄弟。然由外事涛、李慎瑾与田悦各遣使见涛于河间，贺诸此称尊号，且请马石之兵共攻康日之于赵州。汝正应援使刘德信将子弟军在汝州，闻难引兵入援，与此众战于剑子陵，破之，以东魏桥有转书激素，癸亥进屯东魏桥。诸此夜攻奉天东西南三面，甲子浑贤力战却之，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，乙丑此复攻城，将军高崇杰与此将李日月战于梁山之隅，破之，乘胜逐北，身先士卒，贼伏兵擒之，其麾下十余人奋不顾死追夺之，贼不能拒，乃斩其手，弃其身而去，麾下收之入城，上亲抚而哭之尽哀，结仆为首而葬之，赠司空。诸此见其首，亦哭之曰，忠臣也，束仆为身而葬之。李日月此之骁将也，战死于奉天城下，此归其师于长安，后葬之。其母竟不哭，骂曰，昔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，死已晚矣。及此败，贼党皆族诛，独日月之母不作。己巳，加浑贤京畿魏南北金商节度使。壬申，王武俊与马石至赵州城下， 初，诸此镇凤翔，遣其将牛云光将幽州兵500人戍陇州，以陇右营田判官为高，领陇右留后。即好通奔凤翔，牛云光诈急，欲似高志，伏兵直之以应此。是谢率其众奔此，至千阳，遇此遣中使苏玉及诏书加高中丞。玉说云光曰：“为高书生也，君不如与我俱之陇州，高幸而受命，乃无人也，不受命，君以兵诛之，如取孤屯耳。”云光从之。高从城上问云光曰：“向者不告而行，今而复来，何也？”云光曰：“向者为之公心，今公有心命，故复来，愿托复心。”高乃先纳苏玉，受其诏书，谓云光曰：“大使苟无一心，请吸纳甲兵，使城中无疑，众乃可入。”云光以高书生议之，乃悉以甲兵书之而入。明日，高宴遇云光，及其族于郡舍，伏甲诛之。筑坛蒙将士曰：“李楚林贼虐本使，既不事上，安能续下？宜相与讨之。”遣兄平衍以奉天，复遣使求援于吐蕃。